达尼尔先知书第四章。我拿布高安居在家中，在宫中行乐的时候，忽然做了一梦，这梦使我害怕。我当时在床上所有的幻想，脑中所有的意象，使我心慌意乱，遂下了一道谕令，召巴比伦所有的智者到我面前来，给我解说那梦的意义。巫师、术士、占星者、占卜者都来了，我当面给他们说出了那梦，但他们却不能给我解说那梦的意义。最后达尼尔来到我面前，他按我神的名字起名叫贝尔特沙扎。证人身上具有至圣神明的精神，我给他讲述梦说，吾师长贝尔特沙扎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具有至圣神明的精神，没有什么奥秘可以难住你，请听我梦中所见的意象，给我一个解释。我在床上脑中所有的意象是这样，我忽然看见从地中生出一棵树来，极其高大。这棵树长得非常粗壮，高可摩天，大地四极都可见到。树叶美丽，果实繁多，足以供养一切生灵。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荫下，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的枝杈上，一切生物都由它获得供养。我在床上，在我脑海所得的意象中，我看见有一位守卫兼圣者自天降下，他大声呼喊说，砍倒这棵树，砍断它的枝条，摇落它的叶子，打下它的果实，叫走兽离开它下面，叫飞鸟飞离它的枝杈，但在地上只留下它根上的鱼干，用铁锁和铜链将它捆住，放在田野的青草中，让它为露水浸湿，与田野的走兽分食地上的青草，使它的心改变不像人心，给他一个兽心，在他身上要这样经历七段时期。这是守卫者宣布的定案，这是圣者所出的命令，好使众生知道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家。他将国权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他可以将人间最卑贱的立为最高者。这是我拿布高所做的梦。现在贝尔特沙扎，请你给我说出这梦的意义，因为我国内所有的智者都不能使我知道这梦的意义，只有你能，因为只有你具有至圣神明的精神。名叫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一时愕然，他想象的事使他恐惧。君王于是说道，贝尔特沙扎，不要为这梦和这梦的意义心乱。贝尔特沙扎回答说，我的主上，愿这梦应验在仇恨你的人身上，愿这梦的征兆应验在你的敌人身上。你所见的那棵树长得非常粗大，高可摩天，大地四极都可见到，树叶美丽，果实繁多，足以供养一切生灵。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荫下，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的枝条上。大王，那树就是你，你长得高大强壮，你的伟大高可摩天，你的权势达于地级。至于大王所见的那位警卫兼圣者 自天降下说，砍倒毁灭这棵树，只在地上留下它根子的余干，用铁锁和铜链将它捆住，放在田野的青草中，让它为露水浸湿，与田野的走兽分食，这样在它身上直到经历了七段时期。大王，这是那梦的意义，这是要临到我主大王身上的至高者的判决。你将由人间被驱逐，与田野的走兽为伍，你吃草如同牛一样，为露水浸湿，要这样经历七段时期，直到你承认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度，愿意给谁就给谁。至于所说的在地中只留下树根的余干，是说到你承认上天统治一切时，你的国仍在归于你。为此大王，望你接纳我的劝告，力行正义，不赎罪过，怜贫济困，以抵偿不义，如此你的福乐或许可得延长。这一切都临在拿布高身上。12个月以后，王在巴比伦王宫的楼台上散步时，自言自语说，这不是我以大能大力为彰显我的威荣而建为王都的大巴比伦吗？这些话君王还未说出口，便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，拿布高王，现在有话告诉你，你的王位已被人夺去了，你要由人间被驱逐，与田野的走兽为伍，你要吃草如同牛一样，这样在你身上经历七段时期，直到你承认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度，他愿意给谁就给谁。这话立即在拿布高身上应验了，他被逐离开了人群，吃草如同牛一样，他的身体为露水浸湿，直到他的头发长得有如鹰的羽翼，指甲有如鸟的爪子。这期限过了以后，我拿布高举目望天，我的理智恢复了常态，我立刻称谢至高者，赞美颂扬永生者，因为他的主权永远长存，他的王国世世常在。地上的一切居民为他等于虚无，他对天上的军旅和地上的居民随意而行，没有能阻止他的，或问他说，你做什么？就在那一时刻，我的理智恢复了常态，恢复了我王国的光荣，仍享威严富贵，我的朝臣和大官仍前来求见，我的国又归我所有，并且也给我增加了极大的权势。现在我拿布高要称颂赞扬和光荣天上的君王，因为他的一切作为是真理，他的道路是正义，凡行动傲慢的他都能压服。